你哋成日讲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。以为咦 ，OK 喎。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，點解呢？ 我好發脹喎，覺得。 唔係啊，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，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，你會不停係剝，係剝，係剝，係唔停。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，你覺得好安慰啦，幾蚊咁啊圍翻。 係。 哇，十幾廿條啊，大佬！你知唔知啊？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。 佢哋咪舉藥嚟啊？ 舉 啊！ 咁咧係唔得㗎。 但係講少甜，餐廳食嘅即食面咧，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。 哦，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、那個罩呢度，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，喺度碌兩下，咁一嘢倒出嚟。 個面一定係咁煮，一定係咁煮，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。 係係唔可以 快啲 嘅，落明火嚟煮嘅，得㗎，一定要 火， 因為本身伊面嚟， 係啦，爛㗎會， 因為伊面嚟㗎嘛，本身個福字面底，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，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，唔係講少喎， 但你攞出嚟嗰、那個。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咁，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？ 嗯， 奶 味， 奶味，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囉囉囉囉個好掂嗰個咧，贏多囉， 係啊，贏多囉。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， 撈面， 咁似 包就食完咯， 咁嘅咩？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，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， 五中四 哇！ 經一 主婚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？ 大家好，我是何故，你现在听紧的是 Ragazine.com.hk，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。 一集嘅冷血時報啊，咁你知咧，有時咧我呢啲冷血時報咧，即係停咗兩日咧，兩集咧，其實真係我都覺得辛苦啲，因為我又定咗啲 topic 咧，即係最後又講唔到，咁好彩我就揾到啲 topic 咧，幾時講都得嘅，嗱呢啲功課咪做曬咯，咁呢次係一個咩 topic 咧？聽清楚啊！ 冷血科技， 所有科技咧都係科技，呢一樣嘢亦都係科技，基因啊！ 系啊， 即系 基因改造。 我唔系上个礼拜讲嗰啲基因、啊，嗰啲基因咧就系、是、同性恋嗰啲基同呢啲基因唔同。OK， 吓、啊，当然啦，我会 feel 到我上个集系好多人赞噶啦，但系而家仲未有 feedback 啦，咁我都唔知点解，或者咧，喂大佬，你识讲咩 ？Call Bible， 大佬系先？之后我拿手好嘢嚟噶，仲有好多 Bible 未 call 过，但系话声俾你听。 Bible 得一本嘅啫，就好多章节。 唔系，有两本嘅，一本新啲，一本旧啲嘅，唔系嘅咩？系啊，一本二手小店买噶嘛，一本就喺新买噶嘛。 一本系好恐怖嘅，一本就好安详嘅。 应该有一本咧就科幻啲嘅，有一本咧有一本咧就说理多啲嘅咁样噶嘛。我睇过两本，一本新啲，一本旧啲，总之啊，咁啊新旧我都系睇过噶啦。我中意旧嗰本多啲噶。 系 咪？系 啊，因为无啦啦咧，有个老豆死咗个仔，咁跟住咧个女咧就灌醉个老豆，第二朝个女就有咗啦。哇！呢啲真系智能讲啦，即系咧， 喂，有啲咁乱伦嘢嚟。 系啊，佢冇咁讲，系灌醉咗之后，第二朝有咗，冇话乱伦。OK。啊、因为那个老豆个仔是为了正义而牺牲、 哦、 咁样嘅。 咁你想下、啊、即是阿当同夏娃生出来的人类怎样繁衍、啊、不乱伦你怎样繁衍啫。 唔好理啦，总之那次就咩嘢啦。咁以圣经成日都是咁讲㗎嘛。即是当时那个、法例呢，如果个老个大佬死撚咗，你做细佬嘅系要照顾埋个大佬个老婆啊嘛？ 嗰个系日本噶， 哦，真系啲正啊呢啲， 啲伦理嚟嘅，伦理嚟嘅。 啊，呢啲系法例嚟噶，当时嘅法例嚟噶，好正噶，话声咧，梗系旧嗰本旧好睇啦。嗱，呢次唔系讲呢啲机， 以前系以前系讲基因， 嗯， 即系咧， 所有基因都有基因嘅系嘛？ 所有基因都有基因嘅，所有基有基因嘅，咁唔系基都有基因嘅， 所有 DNA 都有 DNA。 为咗解嗱，我咁讲啦，为咗解决粮食问题咧，咁而家就好多人喺度研究呢个基因改造啦，咁样吓，咁啊，你知啦。即係早輪咧就出咗一篇報紙咁啊一篇嘅嘢啦，咁就話基因米咁樣，我想、嗯、想問大家對呢樣嘢點睇嘅啫嚇？呢一樣嘢咧就佢話咧嗱，專家就話呢只基因米咧， 嗯， 我經過呢個實證噶啦， 係食唔飽嘅， 係 實體 驗過啦，我就攞呢啲米咧，我嚟喂豬， 嗯 嗯。啲豬咧喺三個月咧都冇任何嘅問題。 嗯， 好啦，咁你咁樣聽就咁聽呢度講，咁你哋會唔會撐呢個基因米啊？定係唔撐基因米咧？ 呢個唔係關乎啲撐唔撐嘅，你遲啲都全部都基因米嚟嘅，因為你唔食噶啦。 咁咧？ 就嚟全部都係基因米噶啦。 我唔係我同意嘅。 係咯。 但係如果講真，即係嗱，我就其實我講啦，而家基因大米係諗住解決糧食嘅問題啊嘛。 係啊。 咁樣而家呢位專家就話。我将呢啲基因嘅米就喂咗豬三個月啦，即係豬都冇異常反應咁樣，咁咧呢只米咧就可以放心食用啦，咁樣、我就好撚簡單啫。啲豬咧食哨水咧都食一世啦，都唔見啲豬有咩異樣啊？不如屌你老母，大家都食哨水啦，係咪先？冇所謂啊！ 咁作為一個科學實驗，佢唔揾豬，唔通揾個人咩？ 大佬啊，側邊啲科學實驗，阿碌講， 佢就係想揾猕猴去做啦，因為猕猴係靈長類接近。咁但係其實即係三個月真係少咗啲。 係啦， 即係人哋外國啊，一個俾人屌到爛嘅實驗報告啊，一個 journal 啊，都要做兩年啦、啊，都俾人屌到爛啊，何況你做九十日？ 做九十日，你因為豬食一世哨啊，記住。都冇事噶，咁你不如只要 成世喺啲屎里边打滚， 咁咪去食哨咯，阿耀尊，一阵间我请食饭食哨得，好冇？ 即系咁样。 OK， 人哋用三个月嚟到做一个测试，咁啊，梗系有测试过三个月嘅测试系符合标准噶嘛，系、嘛？呢方面咧，我哋亦都系无谓去质疑呢个嘅科学嘅判断。 哦，即系专家就唔可以质疑嘅。 系啦，专家就不能即系同神同教主一样，我哋无需要质疑嘅。 咁啊系嘅。我不嬲都唔质疑神龙教主啊！ 咁第二样嘢，第二样嘢，就算佢话呢啲咁嘅基因米系冇科学测验过嘅，食咗唔知道会生定死嘅，你都要食噶啦，系咪啊？ 点解我要食咧？ 唔会再有真系喺啲，因为水稻米又搞咗好多年噶啦。 系啊， 水稻米 四年噶嘛，我以为四稻噶嘛，一年可以做四稻噶嘛。 系啦、啊，做咗好多年噶啦，吓咁啊！但系水稻米咧，都其实即系都唔系话咁鼓吹啊，唔知点解。都唔係咁建議嘅，嚇咁啊！即係其實你喺呢個世界上邊可以種得米嘅地方幾多啫？嗱，越南係全球米倉嚟嘅、 越南係最 多，係啦，係啦， 杯嗰啲， 就唔關越南話事、越南嘅地方， 唔係冇啲失杯呢個字啫， 係啦， 我啲嘢頂住失杯。 嗱，而家越南都而家你都會俾人哋去經濟建設嘅啦，咁、你經濟建設就梗係少不免城鎮化嘅啦，咁即係話即係種開米嗰啲又變咗賣 Gucci 啊、賣 LV 嘅啦，咁你有呢樣又少咗，嗰樣又少咗，咁而家有啲科技話俾你聽唔緊要，有啲。你唔好講話基因米咯，新科技米咁咪易接受啲啊！ 嗱，好多人都用一啲好普通嘅説話啦，即係好簡單嘅啫。喂，基因改造咗之後，即係話個番茄如果加咗北極魚嘅基因裏面咧，入去咧， 番茄魚 嗰只番茄就冇咁易爛啦。 係咯，係啦，而家基因米都係㗎。 OK， 我哋 蟲都唔住㗎啲米。 假設係㗎，啱啱係蟲都唔住㗎。 係咯。 喂，如果我加咗動物嘅基因落去，以一個食素者嚟講。是咪违背咗佢自己食素嗰、那个原则咧？而且你又冇公开过？ 哇！呢、這个好复杂喎、啊，呢样嘢又 所以 好深嘅科学， 所以我唔会探讨呢一个咁嘅问题。OK， 哦，好彩， 我探讨一个更加深层次嘅问题。OK， 点啊？ 深层次问题、就系呢个农民嘅问题啦。话声听，为唔基因改造，某程度系可以唔需要喺农地嗰度做。在科學實驗室裏面是可以製造到糧食出來， 是啊 ，OK， 咁以後咁、我哋嘅農民咪唔可以 再耕作去搵錢囉。 咁去打工廠囉，去工廠囉。 而且工廠又冇咁多工作俾佢做。 咁去銀行囉。 咁去銀行。 去銀行。 好銀行。 再唔係。 咪逼你哋去到。 做零售業囉。 去做零售業囉。 多服務性行業 做。搞網台囉。農村網台。農 村網台。 喂唔得㗎嘛。喂講真。喂以後係一個壟斷性嘅經營㗎，你明白 啦。嗱啱 啱。以後講埋先。以後基因產品。喂你嘅牛肉、你嘅豬肉、你嘅雞肉、你嘅菜、你嘅稻米、你嘅大麥、你嘅小麥，完全就唔需要喺在農地嗰度再生產嘅話，你就會變成係科學 壟斷咗啦， 係嘛？壟斷咗，咁佢會點？佢會點咧？喂，以後佢加價減價係由佢話事啊！ 冇錯，哇嗱，round up 翻少少，你正話講嗰啲嘢啦， 唔好意思啊，你知我作為一個左仔，我梗係即刻啦。 主要基因改造呢，即係用喺植物上面呢，都係譬如改造到基因令到佢唔怕殺除，即係除草啊，或者除蟲藥啊嗰啲，即係佢殺蟲殺野草都唔會殺到佢。 同埋襟擺 啦。係啦。咁就並唔存在話並唔存在話製造咗一個嘢喺實驗室度可以種到出嚟。 唔係啦，你 佢其實係想改良到嗰個植物個種，即係改良到嗰個植物基因令到佢抗藥或者抗野草， 怕風吹雨打。 咁咧，佢哋咧就將呢啲種子咧申請個專利，所以你講得啱，係會壟斷嘅。因為佢哋孟山圖，譬如即係孟山都啊，中文叫做 係啦，咁上下啦， 孟山都啦，同埋 BASF 啊，即係以前我哋細細個買錄音帶嗰間啊， 係啦。 佢哋做豬，佢啊，系啊，佢哋做基因改造食物噶，佢哋一间科技公司嚟嘅 BASF。 得，继续啊， 咁佢哋依家就系做咗一个垄断嘅情况，就系话，因为佢哋嗰啲种子咧系申请咗专利，你想种到佢哋咁快，你就要同佢买种子。如果你唔同佢买种子咧， 大陆最 叻 盗版，成街都系 啦 ，exactly 啊。其实呢样嘢就有少少。有唔係一定 到 得到，一定到啦，一定到得到。你知道佢個 DNA 頻譜就做曬噶啦， 你知道佢你國家科技， 你成個 DNA 頻譜印曬出嚟，你就 可能你聽日上東莞已經成街都係基因米種子啊！ 即係我 嗱，我答咗你先嚇。 OK， 你講。 你驚壟斷，其實係唔需要驚。 點解咧？ 因為咧，我哋而家係研發緊呢個垂直耕作。你知咩叫垂直耕作咧？ 唔知啊。 即係人 大廈咯。 喺棟大廈嗰度嗰個牆咧。 温室咁樣好似。 係啦，唔係温室。嗰縫牆咧，你喺耕作，即係話咧，你喺嗰度住啦。譬如你喺 Wet 街呢度住嘅 ，OK。你可以喺个窗出面种你嘅米， 啱啊，晒青苔啦， 种你嘅菜咁样，咁嗰阵时你都可以种到啦，就真系唔需要农夫啦，因为你都可以种到。哎，我想食饭，咁啊出去摘啲米翻嚟咧，咁啊自己煲啦，摘啲菜翻嚟咧自己炒啦。 你要 人人系农夫， 一做米咧，真系最快。而家呢个叫水做啊嘛，嗰种水做嘅米， 系 最快都系暂时要一年先可以得四做。而且如果以一個人去做咧，冇咁大嘅地方咧，係不能夠 啱啦。阿牛，我都知道你咁噶啦，即係你隔離嗰個，譬如住喺阿碌嘅，嗱阿碌，你嗰組咧就1357，你嗰組咧就2468，係啦。我食完嗰啲咧，我就食你嗰啲。 喂，阿碌， 即係原來你玩開換妻，你去換米。 喂，可能喂，咪先，如果係咁嘅話，可能阿碌嗰啲。佢每一做，所以可能只夠佢一個人食，而且亦都未必夠佢冚家食㗎嘛，佢全家食㗎嘛，係咪先？喂，冇暫時係冇實據係可以證明呢樣係又係 work 嘅先。 嗱、 okay? 啊，跟住咧，你驚佢種唔夠咧，你咪同樓下大業主阿的講咯。 阿的講， 佢縫牆大啲。嗱、啊，你種多啲。 你申請台啦。 係啊，我種多啲。 OK、 啊。你種多啲咧，你會蝕底㗎嘛？我種咁多俾你唔掂㗎喎。咁、啊牛你話咯，我屋企養牛。 OK， 你食我，你打邊爐食我啲牛肉，但你每個月就俾啲米我，咁啊一座大廈可以自給自足啦，大家都 即你 好開心啦，而家 明白將來如果基因改造係可以點樣咧？可以細菌培植、細胞培植啊， 係咯， 去到咁樣 喺你個頭嗰度養生菜咯， 啱啱就有單咁嘅 case 啦，有人係可以用一滴嘅細胞幹細胞 ，OK。慢慢變成一塊牛扒，漢堡扒， 係 有好出名啦。 嗰塊嘢成本幾百萬， 幾百萬 聽過。 而家係咁啫，將來普及咗就。 將來喺東莞，我諗兩蚊塊，係 咪先？ 將來我哋挖粒鼻屎出嚟，又變肉餅。 將來我哋嘅畜業，如果譬如呢樣咁樣獎，今日我哋畜牧業，喂，全球最 都係第三個第三大產業定第四大產業嚟啦，畜牧業咪先？ 係。 畜牧業咪成個崩潰咯。咁嗰啲牛農啊， 唔係嗰陣時就人人係畜牧業咯。啊、你屋企自己養只牛？ 唔係培植。 培植只牛，啊、就咁摆喺地方，只牛唔会嗌嘅，唔会行嘅，唔屙屎嘅， 唔屙屎啊！ 吓咁上三个月咧，佢就神户牛流噶啦， 细菌咁样呕出嚟咁 啊，系啦，咁呕出嚟嘅，咁人人系农夫，咁咪解决晒所有粮食问题咯，就系咁咯。 解决粮食问题，但系人口佢个工作问题咧？喂，你系唔会谂 有嘢食就唔使做嘢啦？ 系啊，咁你仲做嚟做咩咧？嗱，你有冇睇啲科幻片咧？將來幾千年後嗰啲世界咧，個個都係肥頭得耳啊，唔使做啊，坐喺張椅度。 嗱，或者咁樣。 嗱，你唔好諗到咁複雜，你簡單啲，基因改造啲人咪得咯，改造到你唔使食嘅咪得咯，係咪啊？ 即係人啊，就係改造。 基因改造到我哋可以光合作用。 係啦，咁咪得咯。總有一日去咁㗎。東莞可能基因改造人$50一個。 最简单， 基因改造 gap， 我就系讲翻基因改造最后嗰个问题啊，我想听。 嗯， 如果譬如基因改造个人，你系唔使，你系靠光合作用嘅，咁你系咪仲系一个人呢？如果基因改造咗一种菜系有牛肉嘅 DNA 嘅，咁你系咪呢个呢就系啊系一只牛啊？定系一只系一棵菜咧？ 呢啲你咪喺个名词里边咧有争拗咯。你唔 呢啲你咪唔识 think out of the box。 系啦， 要跳出 嚟。你谂一样嘢，嗰样嘢有一棵菜，但系有牛肉味嘅，或者系牛嘅，你叫做滨州咪得咯？ 滨州 系咯，你唔叫牛，你唔叫菜，你叫新嘢叫滨州咁样。哦，咁解决晒问题，你唔使忧虑啲嘢。 唔系我 总有一日会咁样。 我最担心啊！我都知道。 你而家东莞食嘅一样啫，你以为食紧个火锅咩？ 我当然知道将来睇嚟咁。 唔系个问题，你东莞食嘅你都知噶嘛？佢嗰个样都唔系真噶啦，系咪先？但你会食啊？ 打嚟 假噶？你会食啊？ 我会食。 嗰条女啊，嗰间一样啫嘛。你叫条女，你受衰你梗系食噶啦，无论佢真定假都好。 嗰个问题系。而家我哋有選擇，我哋點解暫時我哋可以唔需要有咁多基因產品，係咪先？ 冇得你選啊！ 我有基因產品係某程度令到我哋唔知食緊乜嘢啊嘛！ 係冇得你選啊！唔好意思，因為咧喺美國同加拿大咧，基因食物咧係唔需要標籤嘅，即係你食咗你都唔知嘅。大陸都係啊，大陸基本上亦都有做好多轉基因嘅。 唔係再補充得，唔係補充得阿老師。大陸嗰啲係基本上所有化學品都唔會出嚟 嘅。基因啊，化學。 你仲有一樣嘢喎？ 乜鬼？ 喂，如果咁多基因產品而係唔同唔公布嘅，係唔使標籤嘅，唔使講嘅。 嗯。 喂，某程度如果嗰棵菜有蛋嘅基因，而我食蛋係過敏，或者佢朱古力嘅基因，我係花生嘅基因，我食咗啊唔使搞最簡單。我有呢個沙律醬基因，啊，的食沙律醬咧係會過敏死啊，係咪先？嚇，最簡單啦。喂，而家的唔知食緊咗，死緊咗點算先？ 哦，好簡單，大佬，呢個係一的嘅問題。 天意 ，OK， 佢自己要改造自己基因，令到佢唔敏感沙律醬。 沉重哀悼， 係啦， 沉重哀悼。 呢啲沉重哀悼啊，的係死於意外。 食死佢冇問題啊， 冇問題嘅， 冇問題。 係佢自己麻 Q 煩啫嘛。 唔係就等於一樣嘢啫嘛，你幫條女屋企佢有艾滋嘅，你患咗艾滋，都 係 沉重哀悼。 我係佢大個嘅鏡頭， 係咯。呢啲系你问题啦，阿牛。 佢唔会话俾你听有外资。 我系暂时，我都当然我好清楚，将来我哋系一定要接受呢个基因产品嘅。 嗯。 但如果可以唔接受之前，我哋咪唔好接受咯。喂，或者咧，真系尽量可以抗拒一啲基因食品，咪抗拒咯，系咪先？ 基因食品又冇话会食死人嘅。 喂，大佬，我系唔知食啲乜嘢啊！我食嗰啲系乜嘢啊？ 即系咁啊， 鱼嚟可能系。 而家个基因食品啊 ，Look 喺讲咗，系令到嗰个生产过程咧系会防虫啊，即系你确保到个产量 喺植物上，喺植物 系啦，喺植物上。 嗱，依家 未做到啊，牛你所讲嘅 用嘅肉类咧，暂时未有。 系啦， 不过咧。美國嘅 FDA 咧就喺度考慮緊 approve 一隻三文魚，就經過基因改造嘅，不過就暫時未有。咁另外咧就係奶類產品，咁奶類產品譬如有啲牛，佢會幫佢哋打改造啲基因，令到佢製造奶做得快啲。咁但係咧近來又有但係近來又有報告發現咧，話佢呢啲奶咧裏面有一種叫做。哇！嗰啲 IGF-1 是但你讲乜都得噶啦， 类似一啲蛋白质嘅嘢啦。咁呢啲嘢咧系会令到你细胞分裂，会催促你细胞分裂，即系话有机会致癌嘅。咁 所以即 系呢啲系你嘅问题咯， 系啦，即系科技呢啲系啦，好似两刃刀咁样，你会发觉哇，基因改造好似又好方便， 啊，因为将来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嘛， 但系系啦，咁另外一方面即系核原核能呢样嘢又系即系好似好方便，咁但系又万一一出事又好似好大镬嘅咯。 咁我冇办法噶啦，世界嘅发展。 即系个假设一样，有一种基因产品嘅食物普及咗 ，OK， 吓， 嗯， 而有隐藏咗一啲 隐性嘅顽疾啊，或者 顽疾 效果。 食紧完之后， 你可能要三四十年之后先至知嘅。 绝酸嘅吓，啊，或者系多产嘅，是但一样都令地球毁灭噶啦，是但一样嘅都可以噶啦。 嗯， 咁咪大镬咯。或者食咗之后。无啦啦患咗一种叫花岗癌嘅，你都死得噶，系咪先？即系你所以有时，喂呢一样嘢系危险噶， 吓， 啊，人类未控制得到，你咪捻搞啦，或者系咧呢啲俾边啲人食咧吓？中国人食啱噶啦，其实其他人系唔应该食，即系我系香港人啦。OK， 咁啊呢一节又差唔多啦，咁啊系唔系时候都要讲下社评噶啦 ？OK。 冷血社评， 社评讲咩咧？我同阿的咧就倾过嘅，其实之前咁阿的咧想讲宗教，我又不如讲公关。阿的话你讲咩公关啊？战男呢留翻你战男讲啊！哇唔肯系啊！哇公关手法啊！呢个误解咧，唔定知阿的你有咁样我贴住 topic 咧，谂住同大家倾下咧，我都话。贴公关两个字咧，阿碌就问啦，已经就系一时问， 卡拉 OK 公关， 卡拉 OK 公关定咩公关先？咁啊，姚尊咧，琴晚就同我倾，你倾乜嘢公关啊？我卡拉 OK 啊，知而家你即系系我唔系咁谂嘅，知唔知啊？ 因为就系你讲出嚟咯， 系咯，因为你讲出嚟， 阿的讲出嚟我就唔会咁谂噶啦，姚尊讲出嚟我都唔会咁谂噶。 即系你讲而家嗱，我讲真，我哋讲嘅公关叫 public relations， OK， 即系公共关系。 公共 我哋误会你嗰只公关咧，就 系卡拉 OK 嗰啲， 系啦 ，PR，OK。 咁所以记住，今日而家我哋讲嘅公共关系科， 公共关系，即系咧，我成日觉得咧。即系咧，一个叻嘅人咧，背后有一个公关，或者自己系一个叻嘅公关，你先系做到叻嘅人，话声你听。我可以用我举一个例子好冇？ 举你举啊，慢慢举。 王维基，嗱，我唔知系佢自己叻啊，定系佢啲公关背后叻。喺佢话呢个要司法复核，佢个电视牌嗰时候咧，吓咁啊一个司法复核，梁振英。特狗咧，咁佢即系话，喂，司法复核咧，我就唔方便讲咁多嘢啦，咁样吓，咁即系我哋个梁特狗之后讲咗几日啦，跟住阿王维基先生咧，突然间搬龙门啦，啊，学咗阿夏玉敏啦，系咪啊？搬龙门就话，我都系唔司法复核啦，咁跟住纷记者咧就话，喂，咁你特首你咁你点算啊？喂，你谂下王维基呢一次嘅玩法，我开嚟话司法复核 ，OK， 等你喺度话唔回应， 闩后门，话 闩后门，跟住我让子弹飞一回先，等先，等你几日，好啦，我先至出嚟话好啦，我唔取消司法复核啦。哇，梁振英系的时奶捻晒嘢嘅，嗱话声咧，喂呢，這个公关嘅技巧几捻好咧，相反嚟讲，我哋个梁特首咧，真系唔系六八九，系戆鸠鸠啦个直头系先。哇，啲公关手法咧得，即系冇个好嘅。首先一样嘢，我哋见我哋菲律宾嘅阿基洛三世、阿灰洛三世定阿基洛三世啊， 两个都得嘅， 都得嘅 ，OK 系啦，系多谢姚尊纠正啦吓，指正啦，阿基洛三。哇！佢啲乜嘢公關手勢啊？咪公關學問啊？即係下下俾阿灰樂入到落去嘅。而調翻轉，嗌灰樂嘅公關手段咧就叻啦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向你哋香港人道歉。我都唔知呢個係邊撚個嚟嘅，高撚度啊！話聲咧，係咪先？即係我成日覺得一個良好嘅公關，同埋一個閪嘅公關。你即係真係影響到你跟住所有做嘅嘢。以前唔敢講，今日嗱我撐李慧玲 ，OK， 我撐商台李慧玲。但係今日阿邊個死咗嗰個男仔？阿陳志雲。 陳志雲 嗰個辯解嗱，當然我唔 buy 佢，但係真係辯解得好好，係咪先？哎呀，慧玲 啊咁样咁，即系成段系讲得非常之开，自己系冇问题啊，讲到系冇问题。而李慧玲今日佢自己嗰个公关手段，佢自己可能自己佢冇一个公关去管理佢啦。哇，我真系想喊啊！哎呀，我真系喊几次噶啦。喂，大佬，你完全将个公关手段俾咗下去，即系我，所以我想觉得一个人成功与否，除咗本身嘅毅力之外，你嘅公关系好捻紧要， 系好紧要噶。 系啊， 点解会有公关啊？ 点解咧？ 公关何来？而你几百年前冇公关噶嘛？ 有关公， 你 几百年前有关公。O K， 得，唔好意思啊，就暂断歌病。 你睇新嗰本圣经同旧嗰本圣经有冇公关？耶稣有冇公关？ 耶稣自己本身系一个唔错嘅公关。 系啦， okay. 即系以前系唔会有公关，点解会、okay. 会近呢十几廿年会有公关咧？ 啊，唔知。 第一样嘢即 系因为出到呢啲689啲咁嘅冚家铲。 嗱，做得嘢嘅人未必系识讲嘢嘅人。 嗯。 O K， 你识讲嘢嘅人未必系做得嘢嘅人。 嗯。 你做得嘢，但你唔识讲嘢，会俾下面啲人闹。 嗯， 所以做得嘢嘅人会揾一个识讲嘢嘅人帮佢讲嘢。嗰、时董伯伯就系咁啦，揾咗阿林瑞麟轮嚟做政府公关啦。 但佢唔识讲嘢。 但 点 知林瑞麟都仲衰过佢嘛？ 佢净系识传播。 即系嗱，呢啲人系需要公关嘅。第二样嘢，第二种人需要公关咧，就系话佢系濑嘢嘅，即系我会濑嘢噶啦。 嗯， 所以我要揾个公关帮我揞住 包装好， 系包装好佢。吓呢两种人都系需要公关， 但系六八九咁大镬，佢自己唔系一个好叻嘅公关。 嗱，六八 请嗰啲公关亦都系濑嘢，即系想扇佢。 六八九系第三种，六八九系唔需要公关， 系啦，唔需要公关， 系啦，佢做嘅嘢唔得，佢讲嘅嘢唔得，又如何咧？ 你系你， 你系你，你点咧？系啦，阿牛，你咁你点咧？我系唔做唔到嘅吹啊！我系唔俾佢排去吹啊！咁你话点解你讲嘢咁吹？ 我系派钱啊吹啊！ 我系咁讲吹啊！咁、okay. 你又点咧？阿牛咁呢啲人系唔需要公关，咁所以佢又唔关乎于公关手段嘅嘢咯。 唔系噶，嗱，我唔系唔赞梁振英噶噃，佢曾经有一个公关嘅讲法系讲得很好好噶。嗱，例如喺我哋个南丫岛事件啦。啊、跟住我即系呢个阿迪提我嘅，唔系我自己嘅，话声你听。咁就南丫岛事件。佢即系话好啦，下年嘅国庆我唔放烟花。喂，嗱呢一个公关手段咧，某程度我系觉得佢攞分嘅、哦。啊，当然啦，佢攞嘅几高都唔够佢跌啦，冚家铲系咪先？但系喺嗰一下，佢系咦，真系唔系閪嘅，唔算太閪啦，佢都系閪都唔算太閪嘅。 我又唔觉得佢行呢一步系叫做佢刻意谂出嚟嘅公关手法 高、啊，即系你下一年唔搞啫嘛，你后年都会搞噶。 系啦， 即系你其实呢件事系要哀悼嗰班死者啊嘛。如果你真系想哀悼嘅，你就年年都哀悼，一系你就唔好谂。 即系阿姚尊话斋，我呢一次11南丫岛死人。下年我搞你都吹我唔涨啦！喂，梁振英绝对系可以咁做噶，或者 咁，所以我个 point 就系话， 我觉得你个公关 今年唔搞，可能唔系一个公关嘅手段，唔系因为咁样，可能第一佢搵唔到赞助啦，第二佢唔得闲啦，第三。佢费事搞啦， 系咯、 啊，可能系为咗咁嘅啫。不过俾我哋嘅感觉就系、是，哇，因为你想哀悼佢、所以唔搞，哎、真系好啦。 唔系嗰一下咧，要解释下嘅，嗰一下咧，即系某程度上破火嘅，我系做得好，因为九月中嘅时候系搞紧反国教 ，OK， 十一就出事啦。咁、然之后咧，其实当晚咧，成件事我觉得。比较上嚟讲，嗰阵时做得 O K 嘅，喺成个即系处理手法上，好快落去做回应，落咗踩咗场，跟住然之后即刻开会，李刚落埋去 O K， 然之后翻转头，好啦，隔咗大约三四个礼拜到，宣布咗会即系 O K 啦，嚟紧嗰年唔搞 O K， 咁呢样嘢系做得好嘅， 快啲。 我唔明嚟紧嗰年唔搞系咩意思咯？ 唔系佢至少即系你或者 话喂，我哋嚟紧呢个礼拜日。我哋一齐喺金紫荆默哀咁样见效，过屌你等成年之后，哇过咗成年啊，系喎，点解今年 讲 啊系喎，上年沉船， 因为 咁捻样咯，我嘅感觉系 嗱，你对阿梁振英偏见，当然我都有， 我唔系， 但我企开一边讲啦，大佬呢个社论嚟嘅，呢、這个唔系咁有个人色彩嘅，你记住系咪先？即系我系会觉得佢有时会做得好，但佢系做得閪嘅系多过 好我咯，系咪先？ 第二样，第二样嘢喺佢参选嘅时候，你见到其实佢成个即系出嚟嗰、那个appearance 又好，或者其他都好，你见到即系 O K 呃唔到我哋啦。但系佢好明显嘅，佢攞张 到好多人， 呃到好多人啦，攞张接凳出嚟，好简单，同心齐心定同心两个字 ，O K 接凳代表咩啊？即系 O K 成件事嘅系喂。嗰樣嘢係一件好平民化嘅，因為你大排檔就會坐接凳，好多人都會攞出嚟坐接凳，好似俾人感覺好親民咁。OK， 當然年紀之後見曬樣啦，亦都見曬底啦。 唔好計啊，係嗰一剎那啦，佢公關做得好嘅。 嗯， 佢公關做得好嘅，我係講嗰一次嘅公關啦。 佢依家仲帶張紙張出嚟俾人攬嚟，俾人攬嚟扮柒佢有份。 而家佢諗啦，諗下啦，我成日覺得佢咧，有功係教佢，你係唔係都作錄？扮你都扮作， 系啊， 扮听扮听人写嘢啦。 喂，啲大公司开会必备嘅伎俩嚟嘅。 如果有姚珠讲法，我唔写又如何？咁就唔系啦。 所以我咧， 梁振英佢本身都有佢嘅公关技巧喺度，有人教佢。 梁振英本身系一个好好嘅公关材料嚟嘅。 嗯， 梁振英本身系一个好好嘅公关。个问题就系、是。 即系我 佢识讲唔识做啊嘛， 我唔需要做俾你睇啊牛。 唔系啊， 我好叻公关，我可以氹到你舒舒服服。 呢样佢本身系一个我某程度系一个公关技巧嚟噶，即系话佢留意市民讲嘅嘢啊嘛。嗱，我就讲下接凳嗰次咧，就系坐喺张接凳度，攞住本黑皮 book 写嘛， 就喺度写，我喺度撩紧，唔知撩乜啦，可能系假嘅。 你搵小你老尾啊！ 屌你老尾啊！咁樣問諗完未啊？我翻去搏嘢仆街，可能咁樣啫。但係唔好意思，你係喺嗰一剎那，你呃到人噶嘛嚇？咁呢個咪公關技巧咯？公關技巧要呃人，呃到人噶嘛？ 係啦，嗱個問題啊， 等於阿黃維基咁嘅，我讓子彈飛一回，我呃你幾日先？屌你老母死 咪！公關一定要有個受眾團體係咪？ 嗯， 唔係以為自己屋企喺度公關自己咩？係咪？啲叫 關公嘅嗰啲 屋企公關自己，叫做打飛機。OK， 就唔需要拎出嚟俾人睇，一定有個受眾。梁振英本身是一個好好嘅公關嘅材料， 係 個問題係個受眾喺邊度啦？第一，佢唔需要俾香港人睇佢嘅公關材料。我真係我咁我點啫？係咪？我就算我今年放行煙花，你鬧爆我又如何？ 係啊。 所以你要想下梁振英是一个公关的材料，他的受众团体是哪里呢？就是中央咯。 不是，当然是中央。 公关技巧就是做给上面看，我不会做给下面看嘛。 喂，不是的，如果做上面看，今年是应该更加放烟花啦。某程度我会觉得是啦。 即是他会做给上面看就是嗱，我不放烟花，你香港人多喜欢多开心。阿公就说是的，你真的有料到，不放个烟花又掂。 是的。 他做给哪个看，个受众是哪个而已嘛。是不 是，即是他放烟 花。他不会为了你开心一点，牛去做多些东西给你看，等你舒服一点，他是不需要的。 但他不发三个牌，那些做给阿爷看，哇屌你老母。 不是的。 大婆巴这样是吧。 不是的，跟着说哇香港人嘈乱巴闭，喂我为了你阿公我发少个牌。 发少个牌。 你看少很多东西啊。咁跟住阿公话系，咁 又未必噶。阿公 边个出粮俾边个？ 我深信咧，喂，我系出粮俾佢咯。我 你何来出粮俾佢啊？ 你纳税人啊嘛，大佬， 你系纳税， 你系纳税啫嘛，你唔系老板啊嘛， 唔系老板啊嘛，你 俾 钱 啫嘛， 老板啊， 股东我俾钱啫， 你消费者嚟嘅啫，你系 消，所以消费佢咯。而家我哋未用，你明唔明白？即系我成日咁谂啦。佢当然啦，好简单样嘢，公关手法。早轮咪出过一份报纸，咪讲啊，讲咗三中全会，习近平会讲互联网会亡党亡国，我深信呢句说话可能会喺写咗喺佢个演词里边嘅，但系个公嗰啲公关技巧话，喂，习总啊，喂唔可以讲噶呢句说话，话声你听，你扭啦，扭劲啲啊，咁就唔呢句说话抹咗佢啦，啊唔好，总之唔好讲啦。早兩我之前我同阿迪講過，互聯網亡黨亡國係唔會出現喺三中全會裏面。或者咧，嗱呢個其實某程度係一個公關技巧。 呢個梗係唔係 公關教佢講咯？ 任何情況喺三中全會係唔可以亡黨亡國呢四個字係一定嘅。你在三中全會 呢個唔係公關技巧，呢個係常識啊！ 即係話你同人同一個老太婆去拜大壽，你唔會同佢講，佢始終有一日會死噶啦。你係唔會講呢句噶。 咁人大可唔可以講呢句咧？ 你唔可以講亡黨亡國， 人大都唔講得咩？ 唔，你 崩口人技、崩口管，你点解而家嘅时候讲旁？ 你知唔知道习近平总理啦，唔系习近平书记啦，系咪先？佢亡党亡国口头禅嚟嘅。 系。 佢上次讲亡党亡国系咩咧？开人大会议好似系11月上年。 系。 佢又讲咩咧？如果唔打贪腐咧？我哋就必定亡党亡国啦。 讲还讲，你三中全会啊嗰啲咧系会入宪嘅，有机会。你落到宪法里边，你整句 人大会议唔入宪咩？啲嘢都入宪噶。 人大会议唔会入宪法嘅，大佬啊。 喂，佢都系法例嚟噶嘛？法例啫。 唔系唔会入宪法噶。 Okay. 你三中全會咧有機會入憲法，你一入到憲法裏邊話，阿習近平話乜乜乜乜就會亡黨亡國，咁真係亡黨亡國就真係習近平嘅事啦嘛，係咪啊？咁係唔可佢唔可以咁講嘅， 唔係、 啊、即係你去同阿拜大壽話啊，恭喜你今年啊80歲大壽啦！ 我見到 B 科話係話會講喎 B 科， 你恭喜你80歲大壽啦！ 但係即 係阿太你要顧住，你都就嚟死啦，佢第日死咗就賴咗你度啦嘛，大佬啊！ 嗱，即係咁樣講啦，即係等我講啦 ，OK？ 公關咧好多時咧，即係喺而家即係香港呢個政治層面。上咧 好 好唔系我冇读公关嘅，冇嗰科嘅你反而好多时系咩咧？你见到无论系曾荫权又好，梁振英又好，好多时都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未攞到嗰样嘢嘅时候，就同你搞公关，攞捻咗之后啦，就搞乜捻嘢啊 ？OK 系咪先？ 受众嘅问题。 你见曾荫权当日都系咁样讲嘅 ，OK 佢唔系参选啊，但佢话俾你听一样嘢，要同你有共鸣嘅系咩啊？佢系香港仔啊嘛 ，OK 呢样嘢啦，跟住08年。嘅时候佢都曾经做嗰样嘢嘛，两个字起闹嘛，呃晒全世界嘅人嘅 ，OK。 系好嘅公关嚟噶， 咁但系都系衰手尾啦 ，OK。 刘世良谂噶嘛， 最叻嘅嗱 ，OK， 你问我最比较得最即系、就是、最叻嘅公关系咩咧？三个特首都冇，要数就系上数翻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、落到嚟嘅时候，第一样嘢做咩啊？点样亲民法记唔记得啊？ 食蛋挞 系啦，落去食蛋挞嘛，走去摆花街嗰边啊嘛，系咪先？跟住好啦。同一樣企翻你喺香港人嗰邊，佢真係做戲做全套嘅，話俾你聽點解啊？佢企翻你香港人嗰邊啊嘛，跟住同嗰陣時嘅中聯辦係咁開火啊嘛，人哋話車毀人亡，佢又係咁發啊嘛，所以點解當時話彭敬康可能係千古罪人嚟啊嘛？玩撚到你九七六月三十號嗰日都係咁撚樣玩嘅。 話彭敬康係彭敬康係千古巨人，亦都係公關手段嚟噶嘛？喂，呢、這個係呢、這個山逼又係做得好好噶嘛？ 唔係佢嗰陣時，我都話佢做一個末代港督，佢做得好好嘅角色就係話佢攞翻曬所有香港人嘅同情分。and 然之後走，係啊走，喂做得好靚啊，做戲做曬全套啊，咁所以你跟住落嚟接有個嗰任。咪好大嘅比較咯，好多人點解董建華喺個公眾嘅出氣袋嘅原因，大家都會懷緬翻肥棒食蛋撻嗰下啊嘛。 董建華都有食蛋撻， 唔係 衰啲， 係陳啊嘛，點食都係陳啊嘛。 嗱、啊，所以咧，即係成也公關，敗也公關。 唔係公關，大家都叻，政治就係講公關嘅啫、啊。政治一定係講公關、啊。最主要問題，你知道係個受眾係邊一個？去公關俾邊個睇？冇、一個政治人可以公關曬全世界嘅。彭定康如果唔系最后一任港督，佢下边仲有两任嘅话，彭定康唔会同你食蛋挞。彭定康会同阿董一样，我睬你都傻，我系殖民地嘅港督，我真系睬你都傻，系个受众问题。阿的讲得啱，就系、佢最后一届，佢一定要做亲民，就系、比下一届阿董建华有一个好大嘅比较。董建华嘅公关嘅受众就系中央，但系佢发觉唔对路，佢所以揾咗林公公出嚟做。港人嘅公关就濑 咗嘢， 曾荫权就我都费事同你做公关。而家阿梁振英更加系我不屑于同你做公关。你闹你咪闹咯，你民调跌到落零分咪一样。你奈我咩何咧？系咪？咁所以我啲公关我要做俾中央睇，就系、咁简单。猛系冇意思嘅。 我唔系猛，我真系想有都系咁讲啦。即系成也帮公关，败也公关咯。 系，绝对系噶， 唔系猛系冇意思噶，好似 做人都系咁。 好似阿教主咁样冲入去政府总部， 冇意思噶， 一样噶。阿牛，你入到啲夜场嗰度、你会公关个公关， 系啊， 系嘛？因为你想氹个公关 啊 ，OK， 系咪？你会唔会公关守门口嗰个阿叔啊？ 我唔会， 唔会噶嘛，因为你唔会同佢上床。 但系咧，你用依， 但 系 有时会公关啲 DJ 喎又。 但你用依样嘢去比较咧，我就可以咁样讲啦，就系话咧，中国人做公关咧系好卵差嘅。 系， 你喺夜场你就会睇到 ，OK， 你落落黑道就知噶。你见到啲鬼佬同啲奔妹咧，系真系好似沟女咁样样嘅。但系你见到阿牛喺个夜场度，你就会明白佢嗰种兽性噶啦。佢完全冇公关手段嘅 ，OK， 佢就系第一样嘢饮啊，条女系帮我顶嘅。OK， 我俾得錢佢，佢就要幫我頂嘅，完全冇你個人感受嘅。 冇你咁樣講啦，咁啦，係， 所以套翻 唔好意思，包越多仲講。 唔係，所以套翻政治一樣就係話，喂，梁振英使鳩你同你做公關咩？佢使鳩你香港人嘅感受咩 ？OK， 我坐得呢個位，我就係俾得錢你，好似嗰啲女咁，你咪同我頂撚曬佢咯，係咁簡單啫嘛。 所以香港喺梁振英眼中就係公關，佢自己就係牛。 嗱，我就好撚簡單嘅啫。如果你公關做得好咧。有一个方法嘅派钱一皮啊 ，OK， 所以佢话唔会做派钱咯。 嗱 ，OK， 我以为唔卵识做公关咯。 嗱，我哋 做俾你睇啊。 嗱，梁振英叫叻嘅原因系因为佢都知道佢嘅老细系边个。你讲派钱嗰边咧，嗰条粉肠咧定蠢卵到扑街嗰原因系咩？佢唔卵知道自己老细系边个，所以佢咪勾住要派钱咯。喂，佢 使嗰个唔， 佢可以唔，佢可以唔捻使派钱噶，你谂深翻一层， 系 咪先？喂，佢知道佢嘅权力系边个俾佢噶嘛？ 嗰边嗰个， 嗰边仲柒捻到 澳门嗰个啊！ 我知嗰边嗰个政治气氛仲惨捻过香港好多，佢真系唔捻派都得 噶嘛？ 所以公关咧，人人都要做，人人都系一个公关嘅角色。呢、這個世界一日冇，呢、這個世界好難揾到一個人咧係唔識做自己公關嘅， 宅男咯， 係啦，成龍咯， 成得 啊，成龍咯嚇，咁即係你有翻咁上下 power， 你就唔需要自己公關噶啦。 OK， 係咪關公佢咯？ 係咯，就關公 佢 咯。咁所以我哋係唔可以話梁振英嘅，因為佢真係唔需要做呢樣嘢㗎， 唔需要做俾我哋睇。 係啦，唔需要做俾我哋睇㗎。你要鬧咪鬧咯，即係佢而家已經係去到一個階段就係。你要闹，以前都有个林瑞元顶下，其实唔系嘅，咁 样 咁嘅，而家唔使顶噶啦， 学佢瞓啦， 系啦，你闹啦，尽情地闹啦 ，OK 噶。 你哋都唔使过度解读民意啊，系嘛？ 唔需要解读噶啦。 所以梁振英往后要求加人工系啱噶 ，OK。 唔使完啦嘛。 唔系，我哋咪 ride on 翻先上一节咯，即系梁振英，我加你人工啊！ 系啦， 即系我屌你老母， 加你 下一节应该系下一节， 下一 节 系下 一节，屌你老母，屌你老母 ，OK 啦，系，总之都系一个咧，其实呢个主题嚟噶，成也公关，败也公关。 Hey, 大家好，我是黑鬼德，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.ragazine.com.hong Kong，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，拜拜。